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感觉这个时候应该端着盘子出来， 叮叮咣咣，不灵不灵，闪闪亮亮的感觉。 又是这个新年的大餐啊！好了，这已经到五号了啊！我觉得这个到了1月5号星期三的时候，可能这个新年的氛围呢，渐渐就要消退了。 那是因为对于元旦，对于新的一年的这种期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我们农历的新年的一个希望感或者一个迎接感会更强烈一些。 好了，还是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娱乐装牌就在此时此刻。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今天是星期三啊，每天到了每周到星期三的时候，那个节奏就会欢乐不少，对不对？ 可不是吗？工作过了一半了呀。 啊，好嘞，我们就选一些这样子的歌。今天的下班路上还是和大家一边听一边聊，好吧？ 用好音乐跟工作 say goodbye， 同时迎接下班之后的好心情。 对角巷乐队在日月的璀璨间闪耀。 我们追逐着夕阳，想在它消失前赶到天桥上，忙碌的人去的方向是不是他心所想？曾经幻想俯瞰世界，如今大都濒死荒野，残存的热血挣扎与疲惫，却不肯睡去的夜，仰望仍看不见星河，低头还熟悉的坎坷，只剩一颗燃烧心在日月的璀璨间闪耀着，时间暗得双拳发，不负远方不负他，头也不回的世界啊，能让我们拥有这一切吗？在想逃避着不去想明天会怎样，可谁能逃得过失望，努力的人更绝望，曾经幻想俯瞰世界，如今大都濒死荒野，残存的热血挣扎与疲惫，却不肯睡去的夜，仰望仍看不见星河，低头还熟悉的坎坷，只剩一颗燃烧的心在日月的璀璨间闪耀着，时间暗得双拳发，不负远方不负他，头也不回的世界呀，能让我们拥有这一吗？仰望仍看不见星河，低头还熟悉的坎坷，只剩一颗燃烧的心在日月的璀璨间闪耀着，时间暗得双拳发，不负远方不负他，头也不回的世界， 我在想，如果是蹬自行车的朋友，现在应该蹬的就更快了一些了吧？ 这个快不行，跟滑雪比起来，谁有我们快？ 好，这个今天是24节气里面的小寒节气。刚才说到滑雪，因为小寒这个节气其实就是冷嘛。 对，以前有说法叫小寒胜大寒，但对于南方地区朋友来说，全年的最低气温还是会出现在大寒节气的时候。 本来这个节气特点就是冷，但是还没有到最冷啊。反正呢，最近北京的这个 温度一直是零下五六度吧，啊，最低气温啊， 是这样子的。不过冷有一个好处，人说三九四九冰上走啊，最冷的时候呢，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个最佳的时候，所以外面是一派天寒地冻的景象，但是有这样的场冰雪之约等待着我们，还是很期待的。 对啊，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冰雪运动的这个欢乐啊，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个月，对吧？ 截至目前呢，北京冬奥代表团已经在七个大项、十五个分项、93个小项上实时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是的，那而且获得资格的运动员的人数呢，达到了161人次，一共是173个席位嘛。 可见运动员们正在全力的冲刺做准备，为争取冬奥会的门票做最后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期盼冬奥吧。 好，前两天我在看那个 CCTV 的那个新闻频道，正好在演雪如意啊，哎呀，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白天的景象很漂亮，夜晚的景象更美丽，真的很像一柄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看到那个事物吉祥如意的如意。 对，而且我跟你说，你怎么说到这个冬奥的项目啊，或者说冰雪运动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它和夏季的运动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冰雪项目就意味着你要有装备。 对， 但是一有了装备呢，这个运动就显得很帅气， 没错， 显得很酷，对不对？ 所以我一看那个雪如意，我觉得哎呀，甭管我敢不敢站在那个100多米高的跳台上面，我想就是我得先有那个， 你先爬到那个跳台上再说， 对，得用那个雪板， 保证自己不恐高再说好吗？ 戴上头盔啊，买一个什么滑雪镜才敢往下冲啊！ 哎，我们今天聊聊装备吧。 好， 真不知道大家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有没有那种真的是滑雪呀，包括这个滑冰的装备都很齐全的。 对，不只是在冰雪运动上的装备，其他方面的装备也可以聊一聊。所以今天娱乐最安排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装备，或者你已经获得了什么样的装备，也可以来凡尔赛一下。 是的，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互动联络，在微信公众账号974王牌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 缤纷的夕阳照着下班的步伐，好像今天的辛苦已经被晚风吹干，只管向前，无所畏惧的你，我也想和你一样。守护不用讲道理，也能有重量。只希望心爱的你，做梦也能笑着起床。新的风霜，成熟的我们，不甩开过去的紧张，勇敢的心，和着轻易的摆荡，因为感伤，就是我们的本事。 只管向前，来自告五人啊。我们刚才说的，今天是冬奥会倒计时的一个月之际，然后呢，其实啊，大家在期盼冬奥的时候，自己也会想，哎，我们自己能不能去参与一下冰雪运动？ 没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毕竟在冬天，其实属于我们的快乐很少。但是 滑雪的朋友应该挺多吧？ 滑雪它需要装备啊，但有些比如说玩什么狗拉雪橇那种， 可以啊， 只需要有个轮胎，也可以在冰上滑起来。怎么你得是可以适合我，我坐在上面都有人拉着我吧。 哦，我刚刚说啊，哦，没事没事。 不能换位置，不可以换位置。 没说，你看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说换位置，就还是狗拉着你。 哦， 然后关键是他能不能拉得动。得几只 啊！好吧，今天是24节气的小寒，我们也希望大家暖暖和和的哈。下班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顺便有空的话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想拥有什么样的装备。 是，就是我觉得， 我就特羡慕人那个就是滑雪就是滑得很好的，就是装备已经有一定级别的， 我 连那个护目镜都很专业，对吧？ 我最近看到很多人特别喜欢去滑雪带的一个装备是小乌龟， 干嘛的呀？ 护臀的呀。 嗨、哦、你看我这就不是很专业的那对对对， 不专业也可以啊， 越是像我这样才需要， 初级运动员才需要、啊、初级选手更需要、 啊、明白了， 保护好自己。 今天冬奥会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我们接下来要测评一首让人充分的感受到冰雪速度的新歌，而是孙楠今天全新发布的单曲叫《自由》， 嗯，很新鲜上线的一首歌，所以在印象当中呢，我们会想一想孙楠以前唱什么类型的歌曲比较多一些，昂扬斗志的哈、啊，火力全开的，这不少见。但是今天这首新歌感觉摇滚曲风和电音节奏再配合上强劲的鼓点，我觉得哎，这样的科技感十足的孙楠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跟你印象当中的那个不见不散跟他差距很大， 对，不太一样 啊。对，在官宣中他其实也说侄子这个倒计时进入30天之际呢，然后他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正式上线了啊，然后呢也是希望为冬奥和冬残奥会的这个赛场上面奋力拼搏的健儿们去加油啊、嗯、然后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嗯，歌里面待会儿可能会唱到说冰雪运动带来的速度刺激和快乐可能是其他运动难以企及的，所以来感受一下在这首新歌自由当中，在冰面或者雪道上驰骋御风那一刻最大感受就是自由。 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那种会滑雪的朋友啊，或者你自己会滑冰的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下次如果你在滑雪的时候把这首歌就是带在身边的感觉，是不是会更酷一些呢？ 山巅望着雪路漫漫，心如冰雪一尘不染，呼吸成了云就在手边，期待着一场冒险。我沿着山岗，我一路蜿蜒，星星翅膀梦在盘旋，雪山蓝天，我是否呼啸凛冽，心跳在身外，灵魂漂浮起来，忘记了自己还存不存在，这就是手边，期待着一场冒险。我沿着山岗，我一路蜿蜒，星辰翅膀梦在盘旋，飞过云顶雪山蓝天，我是否呼啸凛冽，心跳在身外，灵魂漂浮起来，忘记 自由的感受，我就是我的自由，我就要自由自由的感受。 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在赛道上啊，就是冰雪的赛道上面驰骋的那个状态。 嗯，就像歌里面说到的一样，他不是说了吗，冰雪运动带来的速度和刺激，这种快乐的感觉是其他运动可能难以企及的，就是有一种遁地或飞天的那种快感，已经在这个旋律和这个歌声当中感受到了。 就是你听的这个歌，你在滑雪那个感觉不一样，是吧？ 对， 你戴上你的护目镜，然后呢穿上你的雪服， 我觉得是还没 踩上你的单板或者双板吧， 好， 然后就开始这个音乐一响起，你看这个就，然后我就想象一下，我就是那个状态，我全副武装，然后这个音乐一响起，然后我就啪， 你会冲动的，你会冲动的，本来应该在初级赛道，你飞跑到中级赛道，太危险了， 就是这个感觉，你看音乐响起，好，出发，啪。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孙楠好像之前带过男支队，好像是个明星队，在2018-2019年的时候去崇礼，当时说那会儿是国家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在那训练的时候，他被运动员的这个高昂的士气所打动，所以当时创作了这么一首歌。所以赶上这一次冬奥即将开启之前的时候，也鼓励一下更多的冰雪健儿们。 是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这个滑雪的爱好者，咱们先从滑雪说起。 行， 那装备是不是好几种？对你们来说有没有特别值得你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 我作为一个这个连初级门都摸不上的人哈，但是我得说我是有装备的。首先滑雪板、 帽子是吧？ 头盔，你看帽子都是错的，当然里面的软帽、针织帽你可以戴一顶，因为很多女孩子是喜欢，比如说我滑完雪之后，我要找一个地儿拍张照片的时候，是可以摘下头盔，戴上这个针织帽，把这个滑雪镜，哎，放在这个脑瓜门顶上这个位置上，哎，拍张照片上， 然后拍完你就可以回去了。 对， 都不用上去，不用上山。我跟你说啊， 雪服你要有啊，单板跟双板的雪服也不一样。我觉得以前我特别喜欢双板的雪服，因为双板的雪服女生可以穿的比较修身一些，可能是那种背带裤，所以它会整体修饰感很漂亮。但是单板呢，就比较 freestyle， 自由式多一些，裤子呀、衣服比较肥肥大大。 啊，听上去好像你还真是去过那么几回，一两回。 我真的有装备。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专业的术语好吗？ 好， 什么叫蘑菇？ 不知道，我还处于一种落叶飘的阶段。 蘑菇你不知道啊？ 蘑菇不知道，磨蹭我知道。 蘑菇嘛，就是小鸡炖蘑菇那蘑菇，是不是？人对于滑雪的人来说，有些术语蘑菇其实指的是那个雪堆，滑雪的那个平整的雪当中有那种隆起的部分，其实是一种挑战又刺激的这种。对于高级的滑雪爱好者可能会很兴奋的一个术语， 对于初级的爱好者遇到粉雪我们也很兴奋。 哎，甭管是蘑菇还是粉雪，我出去基本上是啪。 我们都在爱心中孕育生长，再把爱的芬芳散播到我四方，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 突然一下想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派对上面当时一起唱这首歌的样子。 是我们在小鹏汽车的这样的一个见面会当中，跟我们的听友们在线下欢聚。那也是我们在2021年，就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唯一一次在线下跟听友们相会。 是的，希望在新的一年2022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相遇的机会啊！ 是的，期待 现场一起唱歌。 城市傍晚，白天与黑夜之间。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从未走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2022日落漫步的音乐，最佳陪伴，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有听友说了，喜欢刚才孙楠那首新歌《自由》，他的名字我都不会念，三倒过来，是不是感觉像一个镜像版的三等于三？ 哦，他喜欢这首歌。哎，好，就喜欢就好，因为我们今天测评，所以欢迎你去听听 FM 的聊天室，给个五星好评。 是的，可以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也参与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说一说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装备。我看到既然聊到滑雪，其实有很多听友也都晒了一下，像冰冰 晒的不是滑雪，人是击剑。 哦，这个小朋友好酷。 对，就是戴着那个黑色的面罩，然后一身这个击剑服，手里面拿着那个就是儿童可能专门用的那个尺寸的那个剑。对， 看起来年岁就是4岁到5岁的样子。 这个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种运动啊，你说击剑也好啊，或者是去练一些从小去练一些什么包括跆拳道之类的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勇气的培养， 意志力。 击剑可能更多的是观察力，然后你的专注力、等等等等， 对， 反应力， 还有一个反应能力。对，倩倩说，她说滑雪我不会，但是从2020年我就开始培养我们家小朋友了。之前2年都是每年一身滑雪服，后来发现买的速度永远追不上小朋友长高的速度，所以今年就没买，只有固定头盔和雪镜。 但是接着这个倩倩的话说，你看，就有朋友说头盔这是保命的，这不能省 钱，对，要买好的， 对吧？护目镜这个避免雪盲的情况啊，护甲是吧？被别人撞到是很危险的，尤其是碰到，我们再说一个术语啊，像我这种属于就是拿别人专业的滑雪者来说，就是属于鱼雷。 你是碰瓷儿的，你鱼雷，体重和这个体积都够大。 我这还是重型鱼雷，吓人的那种。 哎，他接着说这个双板不行啊，它是一套双板，没体验过好几套换着玩的这个体验感。雪服颜色尽量鲜艳一些，除了拍照好看之外呢，在受伤时候让救护人员能够在很远地方就第一时间看到你。 其实冬季的运动啊，尤其是冰雪运动啊，滑雪啊也好，滑冰也好，尤其是滑雪，其实我觉得说它已经接近这极限运动，其实它就是极限运动。 是的，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我就篮球投个篮什么的，它真的是需要你先从开始学习一直到后面的你渐渐的熟悉训练等等，其实需要一个过程。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滑雪爱好者，哪怕你就是说我想凑热闹玩一玩，但是最好还是请你的朋友或者是专业的教练指点一下。 对，最起码说在这个上雪就是在这个雪道上也好，或者在这个滑雪的过程当中也好，找一个老师先给你简单的讲一讲，是吧？咱别像老白一样当鱼雷，这有点过分了。 不是我想当鱼雷， 你不能成为别人的快乐。 我怕我成为鱼雷， 也不能成为别人的痛苦。 好嘞，那你去拍照就好到哪里去啊？ 呀咪，好看！ 哎，看那有个鱼雷在拍照。今天我们聊装备啊，像不单是就是滑冰滑雪，其实很多的运动项目，很多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一些装备，所以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 看看我眼前这个装备，把我今天声音显得跟就是感冒重感冒的状态。 你要跟大家说是什么？ 我这个话筒今天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哈。 对， 我们那个话筒进 ICU 了。 但是你这个，但是你这个还带了一个话筒套，这个也是装备嘛？ 我也是为了保障 防喷罩，对， 防喷罩哈，一个是保证声音不会出现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也是防疫的要求。 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就是我们的耳机啊。

有时是迷信时也不好猜，从来你都没被我打败，有笑有无奈，可是你会说 It's alright。 我喜欢飞的天涯，你还是为我守候，只有你最明白的，只有你是给我拥抱还是该放手。 这个买班才是真的浪漫，感情都是从零开始，友情最好永远还是爱情，会有天注定一对情人两颗心，无论现在或将来的未来，我们说的每句对白可以写在书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戏剧真的很难处理， keeping it real 这样子最有 feel， 一起面对 now that's the deal， 当然问他们到底配不配，直接回答天生一对。 Say you do， 所有都是为我的幸福，就算世界也许都破碎，你是一片属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啊、谢谢跟我们天生一对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所以把这首歌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天生一对带给下班当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周三下班快乐、 大家辛苦啦、下班路上我们放轻松，一起听好歌啊，一边听着歌一边聊天吧。今天这个装备的事儿啊，千万不要仅仅局限在说体育运动，因为装备其实在生活里面就是处处可见啊、对吧，你要摄影你可能拍照你得有一套装备吧、对不对， 没错、你像我们音乐 DJ， 除了说以前我们会收集一些唱片，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利器，也算我们的装备之一、现在就是我耳机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嘛，毕竟听歌感受陪我们120分钟每天的这样一种日常当中都要用的。 我跟你说、 那个、 这个耳机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耳朵里面听到这个声音不够好，这个声音不够好听的话，你做节目其实说话都会很困难。 我今天就有一种错觉，就是我觉得我感冒很浓重，后来我想想 耳机的问题，耳机的问题 不是耳机的问题，是话筒的问题 哦，还以为说耳朵的问题啊。这个、有可能你看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包括一些 音频呢就放在电脑里面。最早的时候那个上节目，那个时候我们形容说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说大家都是每天上节目带着一菜篮子，你知道吗？ 有， 就拿一个篮子啊，你得拎着，那里面就放了好多张唱片啊、CD 什么的。 嗯，特别有一种上节目的仪式感哈、啊。现在我们都把它放到我们的工作站里面，包括大家点歌呀，或者想互动呢，我们一边看着留言，这边随时调取大家一些想听的歌，就待会儿就播放了。 对。而且人家更专业的那种就是 club DJ 啊，就是要打碟的那种、 哦、 他们那个装备会更专业，就是一套。 嗯， 你看那个好朋友咱们上做活动啊 Demo、 啊、 是吧，他出门得带一大箱子拎着那一套设备 打碟、哦、那叫打碟机吗？不知道。 对，就是、嗯、就是 DJ 播放的设备。 碟台 飞碟UFO飞碟，行行好了。 好，今天我们聊你希望获得什么样的装备，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装备。刚刚看到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有不少听友在聊摄影器材的装备。 哦，这个很烧钱。 哎， 嗯， 还有人说想要一套这个超级棒的音响。你看爱听音乐的朋友还是希望能让自己的耳朵享受到更多的美好的声音。 你刚才说想要一套这个时候，我以为你要给人报销呢。 王牌文艺日历 是吧，你报销吗？ 我来负责签字，你来负责结账。 我来负责报上去报备一下好吗？这事儿我结不了啊。啊，说到今天的文艺日历，我们看看哪些影视演出上新。哎呀，李彩桦的新剧来了啊，抓马起来啊。 这确实叫抓马起来。以前在回家诱惑里面的艾丽呀、啊。这次呢他是跟张智霖、啊、你看我这口音，张智霖、杨希瑶和李彩桦来共同主演的港剧《家族荣耀》，昨天开始呢是在优酷开播。然后剧里边呢是有这个杨希瑶来扮演的这个真心和这个、 啊、这名字起的 对真心 啊， 李彩桦扮演的这个贾洛怡，他们是一对好闺蜜姐妹花。 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叫贾谊好了？ 真心和贾谊是吧？ 对， 这是个谐音梗。 好好好，反正是好闺蜜、嗯、姐妹花啊，就那种一块读书啊，一起参加这个选美啊， 你都能猜到这个剧情该怎么走。然后同一天嫁到什么百年财阀的家族当中， 有有有有。 所以提炼一下关键词，大概这个剧里面会出现豪门、嗯、塑料姐妹花，一个姓贾，一个姓甄， 你看看、嗯、 真真假假，假亦是真。 这个杨希瑶之前演过《宫心计》啊，那你刚才说到李彩桦，已经喊出来那个她经典的角色了，艾丽啊。 所以不管剧情怎么设定，还是演员什么样的阵容，一看就是想搅动风云的这种存在感。所以喜欢这类剧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就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荣耀姐妹花，迟早要分家。” 还挺押韵。 这个李彩桦演的那个就是贾洛怡，一出场就像是艾丽附体了，你就一看到那个人，看到她那张脸， 哎， 就那个 BGM 就。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风化，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无法原谅。 DJ 卡卡卡， 好，收了是吧？ 收收， 好，这条过了，这条过了， 打板收。哎 哎，我跟你说，特别离奇，就这次这个艾丽好像拿了品如的剧本。 他怎么说？ 就 我来说吧。 片花里面李彩桦演的这个角色啊，他是这么说的： 马家欠我的是一条人命，我要把马家所有一切全部要回来。 谎言呗。 为什么我感觉下一句要接柯南了？真相只有一个。 我这个品如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 Okay. 品如应该是那种很柔弱，但是有点很就内在又很有韧性的一种女性，是吧？就是我失去的我要讨回公道，讨回来。 我觉得都会有一种这种类型电视剧都会有一个蜕变的过程。 嗯， 就是一个女主就是看似柔弱，慢慢慢慢的，然后她可能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之后呢，就会蜕变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明明她外形没有变化，只是剪了个发型，是吧，稍微化了化妆，怎么她前夫就不认识她了呢？ 而且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有一点好奇的是，李彩桦其实一个刚刚出道的时候，然后她出唱片啊， 嗯， 包括整个的包装公司给她的定位都是那种甜美的女生，包括你知道她的英文名是 Rain 啊， 李彩桦， 李彩桦 就是包括她的歌路，后来为什么会演这种类型的角色，实在是没想明白。 星光闪闪，隔着了窗帘，透射了玻璃窗的雨点，深宵三点，对 着碎挂念，贴着皮窝想起你的脸。就算星光不闪现，海天不相连，唯求这生可跟你走到终点。愿意不忧不眠，老去数十年，这故事化作了记忆。 这首歌就是李彩桦的《爱一个人原来不易》啊，本来想放普通话的版本啊，但是这个广东话的 也挺好听的。 我记得他是不是曾经还跟胡彦斌合作过一首 《有梦好甜蜜》？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真的是很甜美女生那个路线哈、啊。 对， 不知道怎么的，在影视剧里面就成为了一个反派的一个大赢家。 嗯， 继续演反派演下去吧。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啊，艾莉。 就算星光不闪现，海天不相连，唯求这生可跟你走到终点。愿意不忧不眠，老去数十年。 我今天发现你一个特点 啊， 就是你对一首歌的记忆经常不是因为一首歌的歌名包括它的歌词，你只能记住旋律，就经常听你在说到一首歌的时候是哎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人家歌词是什么。 我这不把气口正好留给了你吗？ 我也不记得， 我错了。我要充当好， 我只记得歌名儿，好吗？ 天风水能 他还翻唱过一首，就是那首 I Believe， 有一首对唱版是和一个男歌手的，把这首歌改成了一个相对中版的轻快的对唱版的这个那首 I Believe。 哎，你看你还是从音乐 DJ 的工作角度，从一个女生当时认识一个漂亮的女歌手，总会觉得说哎，她好像跟李嘉欣有几分神似，你不觉得吗？ 哦，有 是不是 有 跟李嘉欣有点神似， 大眼睛 对，瓜子脸，然后气质和那种感觉又很相像。好，从这个李彩桦这个新剧跳脱出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家族荣耀。 是的，因为 又是一部很狗血的剧情。 对，就是那个 BGM 太深入人心了，就是刚刚我推上去的时候，我想就唰一下就眼前就出现了那个就是李彩桦的脸，然后还有那个叫林什么，林潇素还是林素潇、那个、 林潇素。嗯， 对， 剧中打引号的渣男啊。 是、 嗯、好吧， 你说这演这一个角色得付出多大的代价，一生都被打上这样的标签了。就是演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哎，但说实话，有的演员呢，他可能通过一些剧集，一个是很好的彰显他的演技，同时他转身摇身一变换一个造型之后，你又会觉得哎，好像跟其他角色又很契合。所以接下来的朱亚文，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这是他跟杨子姗主演了一部大离谱的电视剧，叫赖猫的狮子倒影。 嗯，稍后介绍一下。说到装备呢，我听一些演员的朋友说过，他们其实会常备的一个装备就是一个那种靠枕，就因为他们常常在片场啊，有的时候拍戏，就是有的时候拍夜戏啊，包括有的时候中间能够抓一个时间眯一会儿，稍微小憩这么一会儿，就这个装备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枕头啊。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臭。 这歌又来了。 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 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你爱我像谁， 这是拥有 你爱像谁像谁 我想到的是张卫健的那个头发，这个头型不是头发，是头型。 因为这首歌是当时一部好像就是 TVB 的一个剧的一首歌插曲还是片尾曲忘了，然后他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作为今天的一道题抛出去，好不好？ 哦，好啊，好，作为我们稍后六点钟连线的一道题哈。 啊，反正跟他演对手戏的那个角色是康熙皇帝。 哦， 好，那他演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知道了，三 个 字， 武侠小说里面的角色 啊。什么小来的？ 什么小 啊？什么小什么？ 谁家那小谁来着？ 啊，不是我们王小范这位听友啊。今天聊的是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装备，或者你已经拥有什么样的装备，也可以来晒一下。刚才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叫做逍遥郎的听友，哎，他晒这个装备，老白应该很熟悉吧？ 对，因为戴一刚才看到还问我说，哎，为什么？ 是对吧？这个鞋为什么还是分脚趾头的呢？ 人家没有分脚趾， 这个， 中间是有一块黑色的，好吧？ 对，那个阴影的部分感觉像是分脚趾的鞋，我还以为 是 好时髦。 你告诉我，一双足球鞋它分脚趾干什么？ 我没有把它当做是一个足球鞋呀， 它就是球靴嘛。 因为我看到那个手套像是守门员的装备。 哦，这个看出来了，了不起。其实还有这个护腿板。这就是足球的装备了， 而且他的名字是 David 二十二号。 对，这是门将常常用到的号码。 嗯， 门将一般就是，要不就是一号，嗯， 一号最大的了，是最小的算是。 对，一号基本上就是门将啊， 嗯， 有可能有人会用零号的，然后就是二十二号。 或者有些人是不是喜欢用一些自己觉得很幸运的数字或者喜好的数字？ 不会不会，门将很少，就不说没有啊。 嗯， 比如说一个门将，他不可能说。十号、九号很少， 不在中间这个号码数列里边。 对对对对对， 啊，好，学习了，学习了。 所以我觉得我更打动我的是他的留言。 嗯，他说好久没有的装备了吧？应该是哦，封存了十几年的装备。 他这是应该自己一条朋友圈，他是写今天收拾屋子，无意中翻出了封存七年的战袍战靴，莫名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你知道那个感觉？我觉得可能女生很难理解，这不就是一堆这个。 这个臭鞋这个手套吗？ 不， 一双臭鞋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一个封存的是他的青春，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青春少年的那个样子。 咱们去看了《雄狮少年》，咱俩是分头不同的时间去看的。其实里面当咸鱼强出现那个瞬间的时候，你不觉得就有他这种感觉吗？ 对， 对吧？别人会觉得说你咸鱼强，你耍什么狮子呀，是吧？你舞什么狮啊？ 关键人老婆给人留着呀，那装备没给他扔了， 所以那真的是封存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时光啊。 对。我觉得你不必就是一直感慨于此，可 不妨可以把它穿上，然后再去投身到这项你热爱的运动里面去。 嗯，而且这样的一种感动， 对对， 可能保存这张照片也会在生活当中的无时无刻你拿出来看到的时候都会感动你自己，也会温暖你自己。 嗯，王牌文艺日历。还有一部剧是你刚才说的朱亚文和这个杨子姗演的，叫做《赖猫的狮子倒影》， 是 啊，悄无声息上线呢。据说很离谱，这个戏啊，剧情呢一听也很荒谬，就是特别套路啊，霸道总裁，然后呢，玛丽苏就这种 霸道女总裁玛丽苏， 对，霸道女总裁男玛丽苏是吗？ 然后先婚后爱， 啊 okay、 爱上了一个无业游民。关键是我觉得朱亚文这两天他那个造型挺特别的。刚才不是放一首张卫健的歌吗？朱亚文最近是以光头造型来示人，所以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虽然这部剧里面不一定是光头造型的朱亚文哈，啊，赖猫的狮子倒影去感受一下。 就这种戏，就是说你一边看着设定就觉得不想再看，不想看一眼，但忍不住想去看一眼他那个造型什么样啊。 来听听这里边的主题曲，来自于黄霄云演唱的《如果再爱》，还是挺好听的。 便开始小心隐藏我自己，想说的话在心里不愿提及，害怕某天又会再重蹈回忆。也许谁都猜到原因，我也想在这困境中抽离，谁知道爱的终点会在哪里？我怎么选择面对眼前的你？很想明白我们能否不要再抗拒，很想明白明天会是 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东梦之约。

山万水的眼泪，所以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早起，我还躺在睡眠里，你不在我视线所及的 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在一月五号，2022年的这个星期三的傍晚，继续陪着大家。我是老白， 哎、hey, ，我是戴毅。 好， 本来四好啊， 哎，怎么就 四好啊？ 突然来这种蹩脚的上海话， 领的领的，不是因为说今天去看了一下《爱情神话》，然后回来在办公室简单跟你请教了几句 啊，等他下， 等他下， 阿拉些鸡。底物 哦，这底物很重要耶， 哎， 这底物很重要。 行了吧，这咱这上话，哎，来， 哎，你好， 来 ，hello， 好， 嘿， 哎， 小月是不是？ 哎， 是， 哎， 弄啥人啊？我这个他们最近看这个爱情是吧？ 江苏人 哦，你是什么？ 江苏人 哦，他是江苏人， 你是江苏人， 没准还真能够大概懂你的上海话。 对，我刚才问你说，我说"侬撒宁"的意思就是你是谁呀、啊？他说他是江苏人、 啊， 那也算是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对，也算回答正确。欢迎一下江小月，难怪是江小月啊，江苏人。好， 这有什么联系？ 有啊，对不对？江苏的小月，哎，来接听了北京的电话。 哦，哎，好， 有点蹩脚啊， 有点 硬凹、 这个、 有点 高。没事没事没事，小月你在吗？啊，嗨。 对， 听得到哈。好，今天预热题答对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张卫健呢演的这个角色啊，在这名字里面啊，一个是康熙，还有一个是谁？ 太棒了， 韦小宝。 对。 对， 好，大家可能是他听我们的声音不是那么的清楚啊，我们就赶紧先答题好不好？ 好， 先来答题，缓解一下紧张感哈。好了，小月，你有三道题。 第一道题是。 梁静茹的歌词啊，《三寸日光》里面唱到说：“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什么 ？A 善良 ，B 开朗，请选择。” 嗯，善良开朗。 哎、哦， 快点开朗， 开朗。哎，我怎么就是在旁边的人说的？ 开朗，米开朗基罗。 不改了吗？不改了吗？ 啊，不改了吗？ 不改了， 就是开朗是吧？ 不改了呗。 好，什么？ 啊， 不改了， 不改了，对不对？ 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 怎么了？ 没关系啊， 啊， 第一题，第一题， 没事。 接下来可能如果往错了答，就会有一个小红包啊。 后面更难。 对， 请听题。 第二道题来自于萧敬腾，飞越撒哈星球，我是你的什么？飞越撒哈星球，我是你的A 索罗 ，B 佐罗。 嗨， 嗨， 选哪个？ 选哪个？ 我妈呀，这不一样的吗？ 索罗和佐罗。 对。 请选 佐罗。佐罗， 佐罗， 选佐罗。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佐罗？哎，他答错了，哎，但是那个两题都错了，我们就还有最后一个机会，这最后一题也答错，就是反转啊。 对， 好，关键索罗是谁？ 不知道，待会儿查一查一下。 好， 第三题，我的嘴唇沾满了什么 ？A. 露珠 ，B. 云朵。 露珠还是云朵？ 我想想， 他们应该是两个人答题，你旁边还有一个是吧？还有一 位，我就说第一个替他豪迈的答出开朗的是他朋友。 是吧？ 是小朋友， 小朋友啊，小朋友厉害了，来啊！最后一题，露珠 云朵， 答露珠还是云朵？ 云朵， 云朵，你到底选哪个？你别问我呀。 露珠 啊，选 露珠吧， 选露珠，好， 选露珠是不是？ 我的嘴唇沾满了云朵， 答错了， 三题全错，反转成功。 谢谢。 哎，小朋友今天真的是灵感爆棚啊！ 小朋友会说，小朋友现在上几年级啊？ 初一。 初一啊？哦。 希望你答题的时候不要都是错的。 下次你这个再有答题答不对啊，成绩一般啊什么的时候，你就回去跟自己家人，就跟家里妈说，你看你上次也三题都错了，不要责备我。好不好？ 好的， 谢谢谢谢。 认识来自江苏的小月很开心哈，今天拿到了我们9.9元的小红包，同时待会儿还有三首歌曲会由你们来选一首，看看待会儿要听梁静茹的《三寸日光》，萧敬腾的《撒哈星球》，还是韩红的《若你是月光》。 选哪一首？ 快点。第一个吧， 三寸日光。好， 哎，刚刚我们不是问这个索罗是谁吗？索罗是星球大战里面的汉索罗，是一个将军。小朋友应该知道， 还是找出来了。 哎，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 好， 没关系，你选的这首歌 回去看，回去看， 其实应该也是一首可以送出祝福的歌曲啊。那这一年有什么愿望吗？两个人 没有。那个 今 天打游戏。 他说什么？打什么游戏？ 考出好成绩 啊！ 什么打出好游戏？ 考出好成绩，好。 看来我真的要换个耳机了，真的不仅是话筒换了，还要换个耳机。 这真不是耳机的问题。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首歌送给你们二位，祝健康平安，一切顺利，好吗？ 就是 好，多谢多谢。 一样好，谢谢小月 啊，小朋友名字叫什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小瑞瑞， 小月，小瑞啊，小瑞瑞，祝你们两个人都开开心心啊！ 拜拜。 好 听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翅膀飞离我脸庞，台上每天用咖啡香不让你赖床，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我的浪漫只有你懂。 月光。 这是梁静茹啊，也是治愈的金曲《三寸日光》啊。今天有朋友点播了，在此呢，不单单祝愿刚才的小月呀、啊，还有小，是叫小瑞瑞吧？ 瑞瑞 啊，有两位啊，这个你们平安、幸福、开心、快乐，也要祝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在我们下班路上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不一样，有的时候赶着夕阳西下，有的时候天气就已经就天已经晚了， 嗯， 但是那个心里那个温暖一直会在。 对，这也是我们带来温暖的音乐，在冬天陪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感吧。 对， 用上海话说，领的领的。 你今天就是办公室里面这个领的了一下午，我就特别想接那个周杰伦的那首歌，领不领不领领不领不领，什么叫领的？ 是不是领了领了，还是领的领的？ 就领的是这意思吗？ 领的领的，还是说好的好的意思？ 领啊领啊， 哦领啊哦，学习了学习了， 领啊。 白老师啊，白老师这一句这三个字， 白老师， 白老师啊，这三个字我应该念的还算准确吧？ 你别问我呀，我也不是上海人，但我觉得因为有高度的重合的一点是，《爱情神话》这部电影现在里面那个男主角徐峥演的那个叫， 就是老白老师。 对，但是为什么我可能是因为我们听友老叫我原因，我总觉得老白这个词用什么方言？甚至用陕西方言念出来都很正常，但是上海念出来就很奇怪。 没有啊，我觉得在电影当中听上去特别的亲切。 白老子， 白老子啊，对，叫五都啊，高五都，高五都。 但是好像上海不太会叫老什么什么，比如老白 啊， 他们好像都会说，比如说要叫老白的话，就是这个人年纪可能稍微稍长一点，会叫先生。 白先生， 白 先生。 不行人， 算了， 哎呀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这个 哎，但说实话其实模仿了一下，一个是觉得这部剧在年根儿的时候， 电影 对这部电影啊，年根儿上映的时候，其实还是让人看完之后很温情的。 反正你就不管说不温情吧，你今天就被这个上海话洗脑了，之后今天一下午没完没了。 下午里边高五度啊，什么 高五度啊， 185， 哎，这句好像还有点意思。 185号，哎， 他们那个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方言是，就是222，你用上海话念， 2825， 不对 啊， 222，如果是用上海话发音的话，每一个二的发音都不一样， 不一样。 222上海话发音的话，应该是两百年尼， 啊， 两 百 就是200尼，年就是第二个二，最后一个二是尼。 哎，不知道外滩十八号用上海方言怎么说，不过看了电影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外滩十八号是一个艺术馆所在地。 所以会让我一开始我就不是说嘛，这部电影会不会在北方啊或者在北京水土不服，发现大家看完以后对这一座城市充满了兴趣， 因为 浓厚的兴趣，因为太不一样了， 因为那可能是一个既有市井动同时有格调的这样的一种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的感觉，尤其里面这些各种形色不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很有趣， 他们不会基本不太会说格调，他们会说腔调， 老有腔， 行了吧，你这个上海话怎么说的一股海蛎子味儿啊， 老有腔调， 我瞧你了行吗。My lifestyle， 啥方式让侬适意，啥方式就最灵。不管新或者老，拥有同一副景色，不为你的名为要，搿勿叫本事。 Grandpa 的 old man, I ain't enough. 生日的女学位在最听过，大半程爷爷背的老课了，指着黄浦江畔心永远在这。Can't leave, 像留声机和唱针，这里人就是这里，从未变得陌生。打破心里的反问，路边熟悉的鞋匠和板凳。Slow it down, 别那么短暂，梧桐树和老电影让我小心的缓存。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模样。川流熙攘，也无法将我心里的爱阻挡。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模样。川流熙攘，也无法将我心里的爱阻挡。落叶铺满了每一条路，观望用最惬意的角度，空气里面收藏的芬芳，就让大街小巷烟火气来替我描述。可弄当里爱一把手机没着落，所以哦好多聚会为你过多。亚索刚把大家在表情鼓一在浪了 TR 摇到门口公寓里去独立，听不最落客地马一颗桑机，有色林了母格的祖孙闹咖啡，弄可以苦掉养成米配翁就我的 whisky， 可得是我欧里阿库一脚 Disney Never forget about，脑海里浮现他的音容还有他的笑，从石库门老建筑一直到外白渡桥，为他坚守还拍了体面 in no doubt。 所以这是我们昨天刚刚测评过给出好评的，哎，是测评过的还是播放过的歌？ 就是播放了一下 Gabi 的这首《上海神话》， 上海情话 哦，上海情话， 上海神话也出来了， 感觉跟爱情情话、爱情情话无缝链接了一下哈。说实话，有人提到了里面毛不易的那首《爱情神话》啊，也作为片尾曲出现。其实说真话，这部电影呢，不光是提到有温情，如果你去看的话，它不属于红篇巨制，但是你看完之后会有会心一笑，然后也会觉得回味悠长。就像很多人说的一样，它可能是真的需要有一定年纪的人才能去看懂里面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感受。 对，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座城市会有一些独有的那种气质吧，就是市井气也有啊，然后有一些。很难去形容的那种状态， 而且你会看到你身边的一些人的样子，有一些什么小情绪啊、小矛盾啊、小讽刺啊，像你说的小腔调。 对，包括你今天问的我那个嗲 啊， 就是上海话嘛， 对， 就是我觉得 形容一个姑娘， 你很难形容一个北方的女生说你很嗲，但上海女生就会你嗲。 对他们拎出来几个词就是温柔、漂亮、嗲 啊，还有作 哦。小作女 啊，小作，还有那个马香， 领领啊领啊， 把会的全都今天全都倒出来了，哎，你又得领的领的了，哎呀， 他忘了。 给爱的我写了一封爱情温暖的传说，就当我的日子是情愿的错过。长的一生给的期待就这么多，你的一生我只见一万，无心爱情你却像几万，只是短暂 电影当中的插曲来自吴瑶，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是借一万还是借一晚？ 去听歌嘛，我觉得里面的歌曲出现的节点跟情绪还有剧情融合的非常恰到好处。 就是听过很多的女生的声音，她像这种就一听就是摇滚嗓，还是摇滚乐队轮回的主唱。 城市傍晚， 白天与黑夜之间，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从未走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2022日落漫步的音乐最佳陪伴，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跟上海没什么关系的话题， 装备。对，聊聊装备哈，看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已经拥有了什么类型的装备，是在哪一方面的，可以展示一下。有期待什么样的装备的话，也可以跟来我们交流交流。 对，前面那一段内容是因为我的搭档间看了《爱情神话》这部以沪语为主题的电影呢，难免感慨了半天。 哎，里面还是有老白老师 啊， 白老师是吧？你看这边无缝衔接，就是为了你，我也要去看看这部电影。 对，等我看完以后，咱们回来可以聊一聊。 好，交流交流。 眼中的上海这座城市啊。 Stacey, can I come over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we can hang around by the your mom get back from her business trip? Business trip. Is she there or is she trying to give me the slip? Give me the slip. You know I'm not the little boy that I used to be. I'm all grown up now, baby, can't you see? Stace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he's all I want and I've waited for Stacey's mom. Stace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tace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tacey, do you remember when I mowed your lawn? Mowed your lawn. Your mom came out with just a towel on. Towel on. I could tell she liked me from the way she stared. 接着我们聊的是装备啊，不要再发那个镇顶机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灌汤包的照片给我们了，好吧？ 这要说在北京的朋友，如果说没有去上海吃过的朋友，不知道的， 啊，我晓得的啊。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蔡国庆，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饺子虽小它包天涯，不管说的是哪国话，见面先扫二维码，姑娘小伙的精神足啊，热情陪您聊天下，我大爷大妈的心气儿旺，带您一起去看雪花。

专注在对抗这生活之毒。沉默是病，沉默是病，也只有你是阿司匹林。你说我太有个性，一言不发却实在要命，我的表达从来不被特定，面对你质疑我伤痛脑筋。在舞台上说唱我轻点着头，路灯下有我要投的倒影，你的感受我是真的有听，遇见你真是我三生有幸。现在我能说出从来没说过的话，没音乐怕被你误会，就别解释彼此原来的疤，彼此互掐总有头无尾，轻松的聊聊眼前的麻烦，关注下今天的天气，让我在屋檐中牵你，一起的足迹已遍地，认真的编剧怎么会演戏、啊、在你的眼里我怎么会骗你、啊、你说我够了，交流不是在批斗着，感情不是在学功课，说赢了谁给你功德，说赢了谁给你功德。你说要睡了你头疼，你说要睡了你头疼，真的要睡了你头疼，话语像断了的风筝，用什么跟你来谈和，不像跳拉车的探戈，圆满的感情剩半个，用什么来伪装忐忑。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在台上累或不累，决心的决定你会或不会，这边的担子你背或不背，我的位置暂时没人顶替，唱歌相对因为没人清醒，在努巴里，在努巴里，下一句你一定能够听清。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该反省配或不配，说我看不到你背后的泪，最后的配也看不到位，对不起亲爱的我会失误，专注在对抗着生活之毒。沉默是病，沉默是病，只有你是阿司匹林。 那是王以太的阿司匹林啊，然后一首歌用一种药名，也算是比较特别了。 嗯，这个男孩也特别特别哈、啊，这个特别感呢，让很多女孩非常的喜欢他，被他深深的吸引。不光是长了一张干净帅气的脸，而且他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质。他的微博上的名字叫王以太不闪火， 嗯， 不闪火，闪火在好像在四川话意思就是不掉链子，就啊出差错、 就是， 不闪火就是不掉链子的意思， 就是靠谱的意思， 哎，特别靠谱、嗯。所以这男孩真的很有意思，而且说唱也真的是在国内算是顶尖的了。 所以其实见过王以太也会发现说，其实这个 rapper 的这个标配啊，不是非得戴一顶帽子挂一个链子， 什么大金链子小金表之类的哈。 你说那是烧烤的那个对，我就是意思是它不是一定的是一个必备的装备啊。 嗯，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啊，虽然是一种药品啊，当然呢它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必备品，对于某些人某一类朋友来说。 嗯， 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做了一个特别也许不贴切的一个比喻， 嗯，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人是阿司匹林， 他像是我们的某种解药吗？ 他就说你可能碰到过一个爱人或者一个朋友，他就像阿司匹林一样的存在， 嗯，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就是他很细致。比如我就有这样的朋友啊，你说装备，你打开人车的后备箱什么都有，打开那包， 嗯， 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哦， 对吧，你 关键时刻需要的一些什么，类似于 无微不至的那种感觉， 真是哈。比如手里边受个伤了，连那个创可贴都给你准备 好，都有都有都有， 云南白药也给你准备好，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上海的那个朋友特别多，我就认得一个哥们儿，他上海人啊、我们当时在上海一个同事，他那个后备箱真的每次一打开，我觉得就像市集一样，就是里面酒，然后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 啊哈， uh-huh. 全都放在后面，什么都有。 基本上来说，你提到酒和饮料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在上海，因为那边天气会比较热嘛， 嗯， 一年四季当中大部分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后备箱里面有一个冰箱，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就太周到了。 是的， 是吧？ 所以就担心你碰到一个这样的人，阿司匹林一样的人的， 你会很依赖他。 对，等到你头疼的时候，你想找一片这个药片，哎呦，没有， 嗯， 那种感觉。就会很痛苦了啊， 所以一首歌也想到这么多哈。 是是是是啊，听了一首歌啊，这个有人又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起了食物的讨论，就怕这个，我们聊的是装备好吗？ 但说实话，做一些好的厨艺，能够展现好的厨艺，也需要一些装备。像我这两天家里面的高压锅就坏了，然后我是想了又想呢，就想已经用了快十年了，当时也是买的一个还挺贵的，在商场里面买的，所以我现在想，如果想换一个新的高压锅的话，我还是想选一个物超所值，虽然它可能看上去价格会比普通的贵那么一丢丢，但是我想毕竟还是安全好用，并且用得惯，那我还是想买一个我熟悉的品牌的，也是要进那个装备。 你说这段，我特想给你就是 啊， 下面贴一个什么二维码呀，什么贴个链接，然后就是你 直接我可以种草了，是不是？可以带货，是不是？ 你不是背锅，你是卖锅的。 好， 行了，我们今天聊装备，稍微有空的朋友继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包括有朋友说想要的装备是一辆满意的自行车，这个我觉得二姐可以有发言权，一起来聊聊。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歌剧《图兰朵》啊，最近在推荐意大利的作曲家普契尼未竟之作呀。 长达五年的呕心创造的凝结了作曲家毕生心血的图兰朵。2008年的时候，大剧院曾经力邀著名的作曲家郝维亚为这部歌剧版未完成的交响曲去续创作，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三位的续写者，那以及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18分钟的精彩的续创，为观众还原了一位更为饱满动人、充满人性化的图兰朵。 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会再度归来，共同邂逅这位刁蛮公主。详情可以去看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啊。这样子的演出，用两个字形容就是 精彩、 高级。其实你说到装备的话，有些确实非常的垂直领域的，就是很垂类的，包括你说光说露营，这就其实能说一期节目。有位朋友提到说，我现在想户外露营的装备，这样到夏天就可以带着家人去露营了。就是也是一个玩法吧。 哎呀，帐篷，然后帐篷里面要准备的东西，露营的话就有一些你的简单生活起居要准备的一些。你像刚我提到户外的话，如果夏天你就有个小冰箱吧，要不然一些食物你把它储存在哪里不会变质呢？ 对，还有睡袋， 对， 对吧？其实东西还需要的挺多的，包括有些小物件，咱们就先不说露营，比如说、我之前用过那种就是简易的，就那种咖啡的制作的那种，它就是一个像纸筒、打气筒一样这样的，然后你把那个咖啡豆放进去，然后 要手磨，对不对？ 手磨，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杯咖啡。 我记得 中间的过程省略了，太啰嗦。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意大利产的还是德国产的，其实价格也不菲呢，4位数左右吧，手磨的那种咖啡的研磨器， 那个纯粹就是一个仪式感，对吧？ 你闻的那个咖啡豆的香味，然后自己研磨出来的咖啡粉，你再冲上去的话， 嚼劲。我想想想，用的这个价格啊，我用的是拍子。 谁刚说作这个词来的？谁刚说的嗲这个词来的？不是喜欢作和嗲吗？ 不是，作的意思是说你说要买，然后我说你，我现在不给你买，然后你过一会儿，然后呢不买，然后你又不高兴 啊， 我给你要给你买，你又不开心。 哦，小作， 刚才不给你买，你现在想起来了，这叫作 啊、 这叫作。 了解。 咱们北京姑娘们一般这样。啊，我没说人上海姑娘就这样啊，不是我说的啊。 今天聊的是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装备，或者说你又希望啊，你已经有了什么样的装备，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接下来这个单元呢，可能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片花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会闪， 怎么闪？ 感觉一头撞在了次元壁上 啊！ 娱乐最王牌，打破次元壁， 打破次元壁。 这嗓子就感觉 有 AI 人工智能的感觉了。 好，好，好，好，今天我们要听什么歌呢？ 今天呢，应该说是听到这首歌，很多人是因为追了一部剧，然后会感受到这首国风插曲，因为他们在看张若昀主演的《雪中悍刀行》，所以从口碑来看，这部剧可能跟之前的《庆余年》是没法比了。稍微有点铺盖。 对， 豆瓣的评分在 5.7 就不到6分，但是歌手戴荃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国风插曲，叫做《煌煌北凉镇灵歌》。 天哪，这名儿， 这歌名就很武侠吗？ 其实在原著这算是点题性质的一首诗吧。 哎，是的，经由戴荃演唱过后呢，这个编曲当中也是使用了大量的中国鼓的元素。 听起来就很酣畅淋漓， 感觉武侠型又再度归来了，是不是有江湖气概？ 但是刚才那个音效，就这个我一出来我就觉得好像让我大事要发生的状态， 要对垒一下，战前对垒。 其中多少铁衣过枯骨，功名赋予酒一壶，试问帝王将相举剖土，山上走兔林间水浒，气吞江山如虎，珍珠是虎，血凝红炉，素手满腰成骨，十万弓弩与这 听这首歌就觉得应该畅饮几杯，对，有种就是 不醉不归， 琵琶美酒夜光杯的那个感觉。 又回到那天说什么喝醉烈的酒，爱最美的人啊，恋最美的人。 我服你了，你就这一句，这翻来覆去得说个五六遍了是吧？ 这是 有新词儿吗？ 过了这一周就不说了。 哎呀，一直喝醉烈的酒，哎呀，你这啤酒能喝几杯吧？先说，你就喝了醉烈的酒。下次我们见证啊，所有听众见证，我们就看二姐喝醉烈的酒， 从一两提升到二两。 哎，好，二两啤酒给你先尝尝啊。这首歌来自于戴荃。 说实话，我觉得戴荃唱武侠的一些国风的歌没问题，但是千万别给他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儿，就有点禁锢住一些音乐人的特色了，对吧？就是他可能擅长这个，但是别所有的游戏也好啊，电视剧主题曲也好啊，都只塞给他国风的歌曲，这会有点窄。我觉得这条路， 人家先把自己和整个公司先带好了再说 啊， 是吧？这个他这个有事业啊，有市场。 明白，市场不能得罪，金主爸爸不能够影响。 这不是人说的啊，我们猜测，应该也会有机会拓宽一下自己的歌路什么的。我觉得那是他自己的音乐的发展的专辑的走向了，对吧？ 而且一些音乐插曲，其实在剧集当中出现的位置也很重要。你看今天你放了一首在《爱情神话》里面出现的插曲，其实单听那首歌的话，你会觉得可能联系不上，或者就会觉得比较突兀一些。可能看了这个《雪中悍刀行》的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可能跟剧情里边某一些的主人公也好啊，剧情也好，会连接的比较顺畅一些。 对，我刚才那个诗可能背错了，我刚才就是一下我得检讨一下 啊， 不是，应该不是琵琶美酒，应该是葡萄美酒夜光杯 啊， 对吧？夜饮什么马上催，但是那个 葡萄美酒也甭葡萄。 对，我就突然想到今天的装备呢，你看就是那个时候喝酒人就特讲究，也是为了喝葡萄酒的时候得用那个夜光杯，对吧？就是不能用普通的你要喝什么白酒的杯子，就是有的人也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到装备，他就单喝什么酒啊，他那个酒杯也不一样。 其实现在人 包括喝茶，喝什么茶用什么茶壶啊。 现在人其实有些人喝酒讲究的，你看香槟是香槟的杯子，红酒是红酒的杯子，气泡酒是气泡酒的杯子，其实也不一样的。像前一阵子我也是家里边挑了一个红酒杯，我就看那种 特漂亮的，我就想把那个带花纹的，带那种镂空花纹的带回家。后来人家售货员就问说，你是要红酒杯还是气泡酒杯？哎，我说这有什么区别吗？他说当然不一样了，其实红酒杯很普通，就是它的那个糖越大，给那个红酒醒的时间会越多一些。 嗯，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一句，甭管什么酒什么酒杯，喝多了都得对瓶吹啊。 而这是一阵森林 我这词儿哪来的，我这 甚至撒 这一套一套 我的回忆。 来听一首听了容易感觉像喝多了的歌。 那是一起合影，而这是言语年轻，你是我忘了你的姓名。越感情有时越清醒，有时爱是被滥用的一个字。从前我顶多叫做迷失，那时候做错的事是不够醉生梦死，你以为曾让我有想报复的意思，这时候做对的事是我自以为是，日子就是 刚刚做客我们节目的小霞姐啊，黄绮珊啊，她的这首歌也是在小霞二零当中的一首标准的这种情歌啊， 但是感觉也像是自己自洽和思考的一个过程。那时错，这时对。 昨天其实很高兴看到她的那个专辑，拿到了12月的年度专辑啊，包括年度的高分的专辑。 也算是对他的音乐的一个肯定吧。 不光是很多乐评人，很多听友听完之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无门槛的好听，就他不需要说你一定是在音乐领域有了非常深厚的积淀才可以去听他的专辑，反而是像他的名字一样，回归初心啊，小霞就是那样真切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对，下次试着看看他和二锅头什么量，好吧？我们派二姐上。 我去学习一下，偷师一下。 因为没办法，也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说延展性太强，以至于说我们每个点都只能是点到为止。包括你说这个酒杯，它种类太多了，喝 whisky 的就是 whisky 的，喝这个白兰地的就是白兰地的。 看过来，咱们听友这边，我一看红酒酒杯有了，香槟酒杯有了，威士忌酒杯、茶杯也有，研磨器和这个冲咖啡的咖啡壶也都有。嗯， 对，就是真的是只能是、 水一般的女人。 好，我因为你 Q 周慧敏呢，然后其实这是一个翻唱，是于子贝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我们也向大家推荐一个装备，那就是黑胶，黑胶唱机，黑胶的这个唱片其实真的是不错。我有一次也是去一个朋友家，他们家他那个录音棚就专门有一个黑胶唱机，就拿珍藏了好多的黑胶唱片。你拿出来一张黑胶唱片，在听的时候，再配上一点红酒，那个感觉真的是，领啊领啊， 领啊领啊。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只要公式痛哭，今天只身也罢，恋爱狂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盲目似不分真与假。只要公式痛哭，不敢说声爱吧。 我突然有看朋友发照片给我们的时候，想到那个一个装备，就是一拍得，对不对？ 利、就 是、 拍得， 拍得，然后后面 会叫拍立得， 拍得 不一样的说法。 后面还有那种就是小型的，直接你和手机一蓝牙一连，直接就可以出照片的那种。 哦，这都很方便，反正现在就是留下影像嘛。有多久没听你诉说， 真是奔波。我们听友特别可爱，就是我们引导了一个方向之后，就全都是这个图片。什么喝清酒的杯子什么的全给发给你了， 说明大家很有生活，也懂得生活， 对， 就有好的收获。 这个是让我们很欣慰的，就是大家都是爱音乐爱生活的人。 希望这些装备能够带给你快乐，我觉得这很重要。世界的白昼，缱绻的泪光闪烁，蒸发在月深的时候。 有人要歌单怎么办？有吗？ 咱们这么随性， 拍张照到时候发那个，就是一个简易歌单，我们随手一拍发去，发到我们聊天室得了。 小伙伴，我们虽然不是拍立得哈，但是确实在感谢大家喜欢每天在节目当中出现这些歌曲哈，希望有你们喜欢的，并且获取这样的歌单。 对，祝有好收获。 笑的转悠，暧昧的你我暧昧的很汹涌，如果魔法还有用，你乘上微风，牵引婆娑，轻声呼唤我，我眼前的你如此不同，闪耀如新世界的白昼，闪烁蒸发在月深的时候。